誓言还在耳边就幻灭，我不记得，真的吗？他说过吗？我能再次脆弱的去

夏天是一个充满活力又变幻无穷的季节，也是绿树成荫、繁花似锦、风景迷人的季节。今天是8月29号，好音乐9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好音乐9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熟悉的前奏，动人的音律，音乐留声机。 时间的10:36，欢迎你锁定收听好音乐99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这首歌来自刘若英的《原来你也在这里》，你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？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的天气，最高温度25摄氏度，最低温度呢15摄氏度，南风3级，空气质量为优。早晚温差比较大，也请所有听众呢记得多添加衣物，以防感冒了。今天的尾号限行呢是3和8，也请您安排好出行计划。那么这时间呢，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特别的特，购物的购，疯狂特购。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，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，或者说给你的朋友、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，都可以来告诉我啊。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。而现在呢，疯狂特购也开通了购物的渠道了，点击下面的逛商城以及主播推荐，可以查看购买你感兴趣的产品哈。疯狂特购推荐的每一款产品呢，都是媒体置换的产品，保证每一款都是正品，都是商超有卖的产品。但是啊，我们跟商超唯一的区别呢，就是价格的优惠。继续来听到这一首歌，来自周传雄的《花香》。 人能告诉我，爱是在什么时候悄悄走开？风伴

那么就让狂风暴雨来得更猛烈些吧。如果历尽磨难受尽挫折，老天还依然不放过我，那么就让狂风暴雨来得更猛烈些吧。把酒倒满，来得个不醉不休，我不想再问君有几多愁，所有烦恼向东流。把酒倒满，来得个不醉不休，我不想再问君有几多愁，辛苦的人请举手，跟我走。 这首歌来自听众奋斗青年点的一首歌啊，来自李小杰演唱的把酒倒满送给他的朋友。把这首歌送给你，送给你的朋友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那么这一时间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特别的特，购物的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，也许下一分钟啊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现在在收听节目听众啊有福利了，九九联手阿姆斯移民，每个月呢给我们有意向的移民听众50个，免费到希腊移民考察团的名额，欢迎大家拨打移民专线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，18901196670，再来进行详细的咨询。说呀，希腊四季阳光充沛，是欧洲的阳台，这里悠久的海岸线勾画出最美的爱琴海，这里的港湾交错，岛上的风光，阳光充足，海岸沙软潮平，遍地的古迹和静谧的田园却好像伊普园的美丽和圣洁，宜人的生活环境是一切美好生活的开端，让我们一起走进希腊，快速办理希腊移民，即可享受希腊永久居住的权利。有人说啊，说一生呢一定要去一个地方让你怦然心动，那个地方呢一定是希腊。艾姆斯移民带你走进浪漫的希腊，三个月快速办理希腊绿卡，25万欧元购房，100%获批，一人投资三代永居，26个申根国家可以自由出入。详情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，18901196670。同时呢，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。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梁静茹的《勇气》。 说服自己，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。

再计较谁爱过一场，我剩下